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24摄氏度。本市受高压脊的控制呢，今天白天天气呢将以晴为主，北风轻拂，大气透明度好，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紫外线照射偏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水润燥。具体的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时的天气呢将以晴见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呢在30到27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湿度较小，天气晴好，预计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31摄氏度到20度之间，温差比较大，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3，感觉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较强，紫外线的气象指数呢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现在呢仍然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丰益桥一直持续到六里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直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而在西二环路的内环自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目前是从天宁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果楼大街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内环自北向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东直门桥桥区持续到东四十条桥桥区。而在东二环路的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同样的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从潘家园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四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朝阳公园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呢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看着天啊，前一阵呢憋闷了好几天啊，灰沉沉的感觉呢乌噜乌秃的，今儿一开窗，呵，透亮，远处那山都能看见， 蓝天白云哈。 秋天来了， 秋高气爽的感觉出来了， 天凉好个秋啊。而且今儿出门的时候呢确实感觉挺凉快的， 早晨 对，前几天呢还觉得挺闷热的，所以秋天真的来了啊！北京最美的就是秋天，你承认吗？ 承认，我的确本人也是最喜欢秋天。 排第二的呢？ 排第二的应该是冬天。 第三呢？ 春天。 哦，好吧。 夏天太热，我真受不了。 可能也跟个人的喜好有关系啊。不知道我们身为北京人的北京人们啊，不管是老北京还是新北京，在您心目当中啊，咱北京这四季，您最稀罕哪一个季节呢？对，咱们也可以分享分享，当然前提得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啊。好了，分享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开始今儿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支招，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好久没有说怎么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啊。拜托来说一下吧。 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在我们微信界面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啊，您点一下那个加号，它呢会弹出来一溜菜单，这里面呢会有一个添加朋友这个选项，您点进去啊，这里面就可以输入什么手机号啊，什么用户名啊什么的，您去找这个个人的名字。同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添加的界面里面，您注意看啊，也有一个选择叫做微信订阅号还是微信公众号来着，在这里面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这个家啊就在这里面，您点一下订阅号这个选项，进去以后会弹出一个搜索框来，在这个搜索框里面您输入京城帮帮团，京城就是北京的京，城市的城，帮帮两个字就是帮助的帮，团就是团长的团啊，这五个字输完弹出的头一个就是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微信订阅号了。 得嘞，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多快乐满满，这里是带给你开心快乐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赶紧啊为大家服务，先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互助的问题啊。这第一个问题还蛮有意思的啊。这位听众说他经常看一些小说什么的，说里面老是提及两盏茶时间，他说这一个时辰我知道啊，一个时辰应该就是咱们的时间，就是两个钟点， 两小时。 他说这两盏茶在古代它合多少时间呀？ 这个 好吧， 咱们现在也喝茶也没那么讲究，论盏哈，还掐着点喝， 这大茶缸子咕咚一下就下去了，半分钟都不用啊。过去都讲究品茶嘛， 茶 那小茶具什么的还都特讲究啊。 是 两盏茶的时间，一盏还不行，还得是两盏。 两盏 行吧，反正我们就知道一个时辰是俩小时，一天是12个时辰。 对， 过去啊吃饭一般说用一个时辰，吃顿饭用一个时辰， 俩小时呢。这肯定没吃过肯德基快餐类的。 我想是不是那会儿皇上吃饭得用一个时辰 啊？对， 他们讲究是吧？ 一堆的碗排着往上走。 对，按这个时间推算，我估计可能这个 一盏茶时候也短不了。 一盏茶估计也得10来分钟，对吧？我琢磨着。 对，这关键得看他是沏一盏茶，还是泡开一盏茶，还是喝完这一盏茶。 还得看是拿什么喝是吧？ 哎，对，这都有区别。 还得看是谁喝是吧？ 对，普洱、绿茶、红茶都不一样。 我估计可能是它有一个相对来说的时间点。 对， 哪位好看这个过去的小说啊？看看这有没有什么注解？麻烦帮我们查一查啊，跟这位听众来分享一下。下面呢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了。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我估计可能很多听众都碰到过，就是现在咱们有的时候出去喝茶呀，又是喝茶 啊， 带水什么的，会有那个水杯，它本身有那个过滤网 啊。对，泡茶用的那 个。对，那个过滤网那个网眼很密。 是。 他说我这个水杯的过滤网好脏，有什么方法解决吗？就怎么清除这个水杯的过滤网？ 茶垢或者是水垢之类的这些东西，实际就是 对， 是吧？ 老话常谈呀，上白醋上牙膏啊，还有柠檬啊。 醋， 柠檬，然后这个可乐，其实哦不对，它要是真是那种水碱钙质的可乐，可能跟它那酸性是一样的，也您也可以试试，也能下去一些。 好，除了我们这厨房几件宝之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宝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清理水杯当中的那个过滤的网的？它那个网比一般咱们那种就筛子那种网要细多了，特别细。那个估计可能得泡，得把它泡下来。 但我怎么听人说，就是讲究的人，人家这东西永远都不刷，要一直沏茶的话， 就沤着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真哪天忘带茶叶了，浇点开水进去，哟，也是茶味儿。 这是脑子进茶了吗？好吧，问问大家啊，下面这个好，下面这好吃啊。酱香茄子用什么酱做？ 这个完全取决于您自己，我觉得。 老纪不在啊，纪彤会。 酱香茄子啊？ 他不是厨房里面这炒菜什么做饭，反正比我灵啊。 酱香茄子我也做过，咱北京人来讲啊，传统的黄酱，对吧？但现代人呢，这个口有时候爱吃的稍微的这个甜点，往里呢稍微加点甜面酱，包括咱炸酱，老北京炸酱面小碗干炸，以前就是用黄酱，但现在很多家庭都往里稍微的调一点甜面酱，让那味儿能更鲜一些。但是这道菜如果到东北，人家可不使黄酱和甜面酱，人家用东北的那个东西，人家当地人自己你知道啊，很亲切的称呼那个东西叫臭大酱。 臭大酱？ 对， 臭的 闻着真有一点淡淡的臭味儿。但是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东北人拿那个做。 有没有东北的朋友啊，来考证一下啊，刚才大鹏说的对不对啊？酱香茄子用什么酱好吃？其实这个可能可选项也比较多， 肯定 但凡是酱都行，但是就是最正宗的。 最正宗的做法是啥？ 有没有咱们厨师朋友或者说特别地道的东北的朋友啊？ 对， 您给我们说说啊，您家这酱香茄子是用什么酱？酱香的东西好多，比如土豆也可以用酱香的。 对， 酱爆鸡丁是吧？ 酱爆鸡丁对， 都是同一种酱吗？ 北京来讲做酱爆鸡丁多一些，就是用黄酱。那个实际现在酱爆鸡丁是用甜面酱的人做的更多，都不用黄酱了，黄酱太咸了。 好吧。好，下面这位听众呢也是。问到了这个水壶的问题啊，就是咱们现在不是经常用那种净水壶吗？ 对， 不是净水器啊，净水壶。 对，有人转滤芯就是这种东西的。 他说我那个净水壶里面啊，有那个小黑点儿是什么？对人体有害吗？我们家那个壶也有那个，就是你不是把水倒进去之后吗？它会过滤。 对。 有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点点那个黑色的小点儿，就是它那个。那个芯儿里面露出来的东西。 您提这个问题，说明您没仔细看说明书。说明书里面 很明确的，说明我也没仔细看是吗？ 很明确的写了啊，在第一次、第二次使用的时候，因为运输的过程当中，它那混沌包在里头东撞西撞的，难免有一些脱落的小粉尘颗粒，水加进去了就跟着出来了。这个活性炭，您要是说特别介意的话，您给它前两壶瞪掉，让后面没有这个粉末的。如果您不是太在意，这东西吃到肚子里也没事儿，什么关系都没有。 对，反正我虽然没有仔细看说明书啊，但是我知道，就是通常像这样的东西，就第一过或者第二过， 对 对， 那水就不要了。 对， 当然你也别糟践了，您可以用它干别的啊。 对， 冲地什么，冲厕所、洗菜都可以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您滤一下就可以了啊。好，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谁知道哪家医院看憋堵胀？这是个病吗？ 这肯定不是一个病，这是症状，就 是 他自 己 的 感 觉，感 受是吧？就有点憋，有点堵，有点胀。您这个问题问的，这个着实的不太好回答，是吧？ 因为憋堵胀，好比说你是憋气啊，还是说这个身体的其他器官有括约肌的这些地方憋，肠胃堵还是哪儿胀，这个都不一样。 通常我们问到大家，就是到什么医院去？看什么科什么病的，都是人家已经给了明确的诊断，说您这，比如说您这是关节炎，或者您这个是什么心脏病。 对， 哎，大家分享他们去过的医院有些什么好的这个方法。您这个，您应该先奔医院看您这是什么毛病，然后再请教大家，是吧？ 其实这类呢，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啊，咱们的医学专家也好，我们的这个卫生部门也好，都多次的跟大家说过，有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咱们首选啊。甭往大医院跑，就近的这个社区医院，这儿安排的都是全科大夫，他各科的知识，虽然说可能真的有些疑难杂症他们未必能处理啊，设备啊各方面的原因，但是判断您应该去哪个科室进行对症的诊疗，这一点我们社区的医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如果小病在他那儿解决了，他那儿解决不了的，他告诉您，您到哪个医院去挂哪个科，您再去转站，也比您直接费劲巴拉的整宿排队挂号要强得多。 对，相信我们的每一位大夫啊。 嗯 嗯，这位网友兔妈妈也问了，想问一下哪家医院的哪个大夫做胆汁流行中耳炎手术比较好？ 哎呦， 这个好专业是吧？ 是是、 啊，他说有什么注意事项吗？301医院哪位大夫这方面手术做得好？ 哦，想在301做是吧？ 嗯，反正有比较熟悉的朋友啊，可以跟这位兔妈妈，网名兔妈妈的朋友联系一下啊。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个问题叫做胆汁流行中耳炎手术啊，电话是18518436507 18518436507。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智能电器的问题了。昨天他是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发了， 对， 发了好长啊， 嗯， 来不及了，我们今儿说一下吧。 哎，这个昨天跟这位朋友也微信底下直接交流了一下啊，就是我一看他发来的这个文字很长，但是呢，里面有很多我不太看得懂的地方，我就猜到了。我问这位朋友，我说您是不是语音输入的呀？因为语音输入呢，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准确。您过后要是自己再没检查一下的话，可能最后那意思会出现一些偏差。后来这位朋友呢，又回了一个，他说，我也没办法，我不会手写输入，我就会语音，这个怎么识别出来不对，这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就会这方法。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在我们帮帮团的这个订阅号里面啊，跟我们互动交流发送这个信息，我们之前也说过，就在这个文字输入框里面直接去输入文字就可以。他在这输了，可是每次输完之后啊，他的这个微信的这个界面嗖就弹回到4-5天之前我们帮帮团的那个订阅号那个内容，而不是出现在最下面这一条这儿，他觉得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说，是您用手，您说是用的这个 pad 啊来看，用 pad 也好，用手机也好，它都是一个操作系统，只不过是我们的移动端的操作系统，它也会出现一些我们系统的死机呀、啊，或者说程序上的一些小问题。我们之前介绍过，这类的东西在我们的手机、电脑pad 里面都会有一个缓存文件，那么这个缓存文件随着我们使用的越来越多，可能它体积也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其他的空间挤占的也越来越多，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些程序运行的时候，有的时候读取这些新的缓存文件的时候出现卡顿、出现迟滞，或者出现错误的引导位置。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会产生您所说的，哟，它怎么又回到我之前最早那个界面。这个事儿您不用太在意，它不是弹上去了吗？您扒了一下再给它弹回来就完了。 完了 完了，这不是个事儿，就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就是您可能看着有点别扭啊，它不就弹了几天吗？您再给拉回来不就得了吗？ 嗨，总而言之呢，等您对这些智能的设备啊熟悉了、习惯了啊，这些就都不是事儿了啊。 对， 嗯，二毛说了，我特别喜欢北京的秋天。 哦， 俗话说，秋北京，夜上海，雾重庆，烟雨漓江，呵呵。 这哪儿来的这俗话？我怎么没听过呀？ 自己编的俗话也是俗话嘛， 哦、 对吧？ 啊、 嗯，还有这位啊，红鲤鱼与绿鲤鱼，我老倒不清他这个网名啊。 这个名字就别念了 啊。他说北京的春秋天最美，夏天也可以。但是蚊子我不喜欢、 哦、 要是没蚊子就挺好的。 对， 冬天太冷我最不喜欢了。 哎呦、 啊、不喜欢北京的冬天啊。 冬天还下雪呢还。 嗯，我们这位说，我最喜欢的是北京的九月份。 嗯，就这会儿 阳历的。 马上啊。 哎，不是秋天，其实明确的讲到九月份还不属于最纯粹的秋天。 气象学上 对, 对，它是有这个气温的明确标准的。 要算也就是个初秋的意思哈、 哎、对对对， 就是夏末秋初的意思啊。 对， 其实这会儿真的挺好的。 是， 我真到秋的时候小风一刮特干，那夏末秋初的时候还真不是这种感觉，凉凉快快的， 还带着点那个稍微比较润泽的那个感觉哈。 嗯 嗯， 好吧，也有听众呢回复了关于酱香茄子的做法。他使的这个酱既不是黄酱，也不是甜酱，也不是炸酱 啊， 他用芝麻酱。 哦、 朗朗夏日说，酱香茄子最香的做法就是用芝麻酱炖茄子。 嘿， 他说不信您就试试，保证您吃了这口还想吃那口。 那芝麻的确，芝麻酱它就是很香啊，这东西。 嗯，那万一他没喜欢吃，跟谁保证去？好吧，还有听众说这个酱香茄子啊，都用那个长茄子做，就嫩一点的。 哦、对对对。 他说我们家是用什么做呢？是用豆瓣酱做的。 豆瓣酱， 豆瓣酱加一点甜面酱 啊，对， 放点小葱、蒜末什么的。 对 啊， 东北的那个烧鸭酱里头也能看到那个豆瓣，它跟四川那种郫县豆瓣酱啊，它两种味儿，不是一种，一个是咸鲜，一个是辣香。 好吧， 嗯，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酱之外啊，现在又说到了豆瓣酱和芝麻酱， 芝麻酱， 对，嗯、还有谁？还有什么酱啊？ 酱豆腐的酱， 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今儿求购的东西也不少。 是，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转两个什么呢？前两天老有朋友问蟑螂问题，他说我这蟑螂药啊，之前在社区买的，真管用，我是没想到这么管用，所以当时一次买多了，家里现在蟑螂也没了，囤这么多药没用。老有朋友咨询说，您要是要的话呢，这个我这还剩了两盒，转让10块钱一盒。电话呢是13611035345 13611035345。 说到除蟑螂啊，我们还有热心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用过的蟑螂药啊。他说我用的是叫做池天牌的蟑螂特星，特别管用 哦。 池天牌蟑螂克星，昨儿我们说的是一位听众分享的叫杀破狼， 杀破狼，对， 他说自由市场就有卖的，说杀一个死一窝，确实不假。他说我都试过了啊，我都试过了，说喷了一次管了好几天，这是纯粹跟我们分享的 啊 大家可以都记着点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快开学了 啊， 我这有一些新的文具，什么复印纸啊、圆珠笔啊、签字笔啊、笔芯啊、数学作业纸啊、文件盒啊、文件框啊，保证都低于市场价格，有买有送。您 囤这么多这干嘛？ 您是开小卖部的吗？还是以前孩子剩下的呀？在北三环啊，电话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辆山地车啊，这个一辆公路赛车，还有一辆校园车，这是个自行车爱好者，我估计啊。他说这个车况都很好，我这就是为了腾地方，不要了，在万寿路。电话呢是13311199266。13311199266。 嗯，这位听众呢想用他的 LG 微波炉换一个烤箱，说转让也可以啊。说我这个微波炉呢特干净，也没毛病，还在使用当中，50就出手。另外呢还有酸奶机，小熊牌的，买的时候呢是179，当时孩子给我买的，我就做了一回实验，我这岁数也大了，我就觉得挺麻烦的，就不想再做了，反正就用了一回，一直就闲置着，打算70出手。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啊，13436521519，13436521519。 这位朋友啊，转让自家闲置的全新白色纯棉布料，尺寸呢说够做俩背领的，还有一块衣服内衬的布料，全部拿走的话打包45块，东西在北三环。联系电话呢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 这位听众说呀，我要离开北京了，所以呢把我这些家伙事儿啊就都出手了 啊。 都有什么呢？有电饼铛，说就使了3回，打算50出手啊。还有电压力锅40，电磁炉30。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自己来取，他在十里河地铁附近，请在8月30号之前联系我。今儿29，那就是今天明天这两 天 啊，因为要走了吗？电话是17600222556，17600222556。 这位朋友啊，这个转让的呢是也是刚才那饼铛什么牌，是丽人的吗？ 现在 没说哈，感觉这厨具现在是似乎被这牌子垄断了。电高压锅双胆的5升，试用过一次，但是呢家里人口少，这锅太大了，实在用不上，转让，价钱180块，在红庙。电话是65088720，65088720。 嗯，这位听众啊，他是说有一个全新的养生壶，也是丽人牌的啊，原价是139，现在呢是100呢有商量 哦。 电话是13264167580，13264167580。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块呢子布料，咱们那天还说都有什么记忆中的布料呢哈。 嗯， 这呢子好像也得分吧，什么华达呢啊，这个呢那个呢的，它挺厚的， 雪花呢， 雪花呢，哎对，也有啊。但这位朋友这是比较厚的那种，深蓝色，长2米，宽1米5， 长两米宽一米五，够做个呢子大衣吗？ 我不知道。 不会裁缝活， 一点都不会。 20块钱， 没有概念。 20转让啊，13651353618，13651353618。 说到这个两盏茶的时间啊，我们热心的听众呢，是您知道还是帮我们查的 啊？ 反正是把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发过来了。 哦， 他说一盏茶呀，指的是15分钟。 哦， 嗯， 一刻钟是吧？就咱们今天说的。 一壶酒呢，指的是一个时辰，就俩小时。两盏茶自然就是半小时了。 一壶酒俩小时。 嗯，慢慢喝嘛。 这不会喝就别喝。这一壶酒你要到我手里5分钟就没了。 人家现在指的都是古人的时间，古人的慢生活、 哦、 跟我们现在天天急着白脸的忙了忙叨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古人那会儿还没研究出蒸馏制酒法，度数不高，那小慢酒慢慢喝着倒是可以。 其实要说啊，喝茶喝酒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品，对 对 对， 得品、嗯、得有那意境啊。 对， 哎呀，羡慕他们呀。最近不是那个电视剧特火吗？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 延禧还是什么 啊？延禧啊，是吧？ 啊、 包括《如懿传》啊，就那个回到了那个过去的感觉 啊， 就看那慢慢腾腾，慢慢腾腾，有点意思、啊。 那是鞋不跟脚。 我说的是他整个的生活节奏。 节奏。 嗯，当然他们也没什么事儿干， 没事干，闲着 也就只能干这个啊。 是。 好了，那两盏茶就是半小时。 嗯， 那合着我们第一时段就是两盏茶的功夫是吗？ 一个时段就两盏茶，可不是吗？ 行。 哎，还有，我看武侠小说里头经常那什么，是练功一炷香的功夫过后怎么着怎么着。 哦，那行。 那玩意儿是什么时间？ 您再帮我们查查一炷香是多长时间？对，一顿饭说了啊，是一个时辰就是俩小时，一盏茶是15分钟。常说的一炷香，一炷香是多长时间？ 我就想，你说这一炷香，庙里头供的那种香，跟咱家里点的盘蚊子香，那一盘能点6个小时呢，这肯定不是一种。 你不要老把过去和现在等同， 哦、对对对对对， 它是不一样的。 古时候没有蚊香哈、啊，对。 行，我们再来看看水杯过滤网啊，大家给发送的方法，说用白醋泡一泡， 嗯。 还有说用牙膏洗一洗，说这都是比较传统的方法。这位听众说，我是用漂白剂浸泡之后呢。就可以轻易去垢了。 哦，漂白剂也可以干这个。 还可以用海绵蘸着盐摩擦，就可以轻易的去掉。 啊、对对对， 但是最好不要把它沤的就是太脏了，应该就是经常的清洗。 对、嗯。 现在有专门的就是厨房用的那种类似于漂白剂的那种洗涤剂，它叫厨房专用。 嗯、对。 如果您的碗上有什么茶垢啊，不管是玻璃的、瓷的什么的啊，塑料的都可以，都可以泡在那个液体当中去泡，就不像我们之前，死白赖刷那么费劲，那个泡一泡还是特别干净的啊。还有听众呢说，我的方法是这样的，是拿土豆，拿一个土豆削碎之后呢，放到杯子里，把准备好的那个热水啊，给它泡上，泡上10来分钟。就特别容易去除掉上面的茶垢了。还说了一下原理，因为土豆当中呢还有淀粉，这些淀粉呢有非常强的就是那个吸收能力，所以呢就很容易把茶垢去掉了。 看老师洗水果的时候，有些就那些什么上的有白霜，那些也让搁点淀粉轻轻的过一过是能下去。 嗯，看来土豆也是个宝啊。有的时候我们手指头肿了发炎什么的，说如果没有药的话，临时削个生土豆， 对对对对， 捅在那个窟窿里面 里， 哎，说那个也有镇痛消炎的作用啊。土豆也是宝。好，第一时段两盏茶的时间已经过了，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018年 8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

我缺这么一个，然后你又富裕，但是咱俩又不那么熟，那能不能你带着我到营业厅去办这个更名呢？ 应该可以吧，双方互相都把这个证件拿上，这个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就比较靠谱 了。好一些，对对对，确保这东西得跟您无关了，转让出去以后。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跟您的安全有一定关系啊，您再看看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出手，好吧？这位听众啊，他说我想免费测甲醛。他有这个免费测甲醛的地儿吗？他说我装修有8个月的时间了，房屋面积呢是120平，目前还没有入住 啊。 说有这免费测甲醛的地儿吗？有吗？我也想知道。 您这不是都在装修呢吗？家里头，如果您跟街了街坊关系处得好，我相信会有一些家人家自己家里面备那个甲醛测量仪，便携式的那种。虽然没有我们专门的计量机构测得那么精准，说给您最后出一个检测报告啊，这个您要想要一定得是收费的。如果说您就是自己图个放心图个安心，身边朋友谁有那东西借一个用一下，那也使一下，那咱说白了也坏不了，对吧？ 对，就是有家用的这种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甲醛测量仪啊。 是。 但如果说您想请这个专业的师傅做那种出报表的， 哎， 很正式的甲醛的检测的话，除非他们在搞一系列的 活动，对对对， 或者是某家装修公司他搞什么活动，他替您装修完了之后由他付费用，然后搞这种测试是可以的。 对。 否则的话，目前就说全年开放啊，免费检测，这好像 真没有 啊。嗯， 这问题啊， 嗯， 我看这问题适合你来回答，因为你是特别， 哎，也不一定啊， 因为我看 万一我不会呢，你不是给我挖一坑让我跳进去了吗？ 因为这个问题日常生活中我见到过，你很矫情的，就是经常遇到了，就满世界去找解决方案啊。 那还得分是什么东西啊？ 白衣服上弄上黄色污点儿，怎样清除掉？关键问题在这儿呢啊！不记得弄的是什么，反正现在就看着是黄色的污点儿，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是调点什么酸碱的东西能给清除掉啊？ 啊，这是网友原问的问题 啊。你别指着我一个人 啊， 我赶紧把他电话说了。谁会谁来弄啊？1861026385 1861026385。但是呢，他发图片了。 嗯， 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呀，这是一个宝宝服。看出来了吗？ 对， 这是个婴儿服。 对， 哎，是这个小宝宝，您真敢给他穿白的哈？你也真豁得出去啊！看着就像宝宝吃饭的时候啊， 掉的什么 拉了的那个菜汤。 对 对，所以呢，通常呢，像碰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最好当时处理。就是当时啊，甭管是您跟家最好办啊，您要是跟什么餐厅什么跟外边。最简单的方法是找清水，说清水没有，您那个孩子的水壶里面的清水，你先给他蘸上点，如果当时能够有一点点洗手液或者什么肥皂， 哦， 都可以，哎，您就拿那个指甲 K 着它， 就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如果说当时确实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 啊， 现在啊，我们有很多的家用的洗衣液，那个除渍能力是非常之强。有一次我有一件白的 T 恤，也是蹭了这么个东西，当时因为洗不掉，我拿清水洗了，但是它洗不掉，还有这个黄渍。后来过了一天吧，回家之后再去洗，我就拿那个洗衣液点在上面就是稍微 out 那么一会儿然后再拿那个直接 K 它， 你看看， 基本上看不出来了。如果你再狠点的话，就完全看不出来， 就连衣服都看不出来。 因为之前我们说过，就是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它反正干进去的话就特别不容易清除。但是呢，有些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分您这个到底是什么。 对， 我们之前也说过，比如说像含有这种花青素的那种颜色的，就特别不容易洗，你拿什么洗都没辙。 哎呦， 比如说什么蓝莓汁儿，什么什么樱桃汁儿， 嗯， 葡萄酒那个就特别难洗。所以您试试，您这意思看的是跟家的啊，您拿那个。就是洗衣液蘸点，然后涂在上面，沤一沤它，然后拿那个指头尖再 K 着 K 着。我看是个棉的衣服，应该不怕。您试试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少吃那些太贵的东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啊， 少给孩子穿白的。我们都知道白的好看，但是家里如果有那个小孩的话啊， 是， 就是你可以给他穿，但是你应该给他吃喝的时候呢，一定给他弄个围嘴什么的，要不然特别不好洗。好吧，您试试啊，如果不行的话呢，真的不赖我。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超市啊卖那个巴沙鱼， 说有冻成片儿的，说这个龙利鱼有没有冻成片儿的呢？哪有卖的呀？ 问我呀？我根本连鱼都不吃的人。 那就是问大家嘛，谁也不是说就问咱俩的啊。都是冻成块儿的比较多。 对，他就想要龙利，因为龙利鱼那个肉本身比较厚实，是吧？食堂因为我看做过那东西，反正吃了的人都说挺难吃的。 看来那没做好，一个是鱼不好，一个是没做好啊。嗯，其实龙利鱼像这样的鱼，因为它那个含水分特别多，其实挺适合什么的呀？ 啊， 煎一下，因为你要蒸的话吧，蒸不好它就成一坨了，确实不好吃啊。 但是要是成切成片儿的再煎，是不是有时候容易糊，火候不好掌握呀？还是块儿的煎比较好一些，像煎牛排似的那种。 给我三盏茶的时间。我帮您查查，打听打听啊，问问大家伙儿吧。他主要是问什么地方有卖的，人家肯定自个儿会做 啊。 想问一下，就是哪儿有卖冻成片儿的龙利鱼，不是巴沙鱼啊。 啊。 刚才那个听众不是那个小宝宝地上蹭上那个小黄点儿了吗？ 哎，有朋友说了，您拿口气清新剂喷一下试试。那我估计其实就是里头会有一些少量的酒精的含量，是不是？ 嗯、 能帮着溶解掉它。嗯。 那您试试。 嗯。 就只能说试试、啊、 只能 试 试、 啊、 对对对对对、 嗯、还有刚才问那个关于流量 卡 的听众、 啊、 他又补充了一条啊、 嗯、他说我问过移动公司了，移动公司说呢这个就是流量卡，没有通讯功能，所以您可以放心的转让。那就可以，我们把您的电话给公布一下，只要能保证您的安全就行啊。电话是17180058088，17180058088。东西呢是在永定门外，他说这个是一个每个月由 10G 往上可以自由调整流量，价格呢面议啊。现在反正也是这种流量很大的这种套餐，也是应大家移动互联的这个需要，产品挺多的。嗯， 就是一个 10G 的流量卡是吧？ 还能往上调，好像这意思是说、 哦、 每个月就最低得有 10G， 往上高是不是？现在甚至都有那叫什么不限流量、无封顶的，就超过 40G 给你降速，但是一直能让你用。 行吧， 嗯， 希望您早日出手啊。想买鱼的朋友说了，说巴沙鱼也行啊，但是要片儿的，龙利或巴沙都可以，因为他要自己做酸菜鱼、 哦、 哎，就问哪个超市能有冻成片儿的龙利或巴沙，您最好说一下您在什么附近。 嗯， 这说给您支河北边上去，您说您去还是不去呀、啊、 信谁呀、 啊、好吧，我们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啊想求购的呢是，哎，哪儿去了我这求啊，哦，不对不对，我的求购的在这儿呢。这样，来来来，求购一块老年的女士手表，想要数字的，不要带刻度那种，看着不方便。电话是13641385631，13641385631。 这是不是就是过去那种电子表、啊？ 电子表，我觉得应该是啊、嗯，卡西欧那种，那是物美价廉，挺便宜的。 好吧，这位听众呢也是要求购啊，他呢想求购的是。叫做杠铃卧推板，杠铃卧推板、 哦、 说最好呢是可以调节的。 嗯， 电话是13801106610，13801106610。 这位朋友啊想求一台电风扇，要台式的那种，要搁桌上的那种是吧？15221104，15221104，您这电话错了，多打 是电话还是微信呢？ 12位，他写的是电话，15210，对，这不行了。 嗯， 算了吧。 这位呢想求的是电饼铛和压力锅，哎，刚才不有位要走的吗？ 转的，对，好几个 他们家都有是吧？ 对对对， 说也不用太大，但最好是新的啊。 嗯， 他是在海淀清河附近，不过人家要新的。 哦， 电话是15001210843，15001210843。昨儿不有听众问那个关于葡萄的问题吗？ 啊， 说那葡萄叶黄了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葡萄籽儿吐出来那个能不能种成葡萄啊？这事儿我还真帮您打听了。 嚯， 咱们听听专业人士啊是怎么回复的。 种葡萄的？ 种葡萄的，不是种葡萄的啊，花卉方面的专业人士。 其实可以种的，这种种子繁殖呢周期比较长。嗯，就是说它种完之后从幼苗到它能开花结果周期比较长，而且种子种的话还会有一定的变异，

是阿纳尔汗醉了。我们好几位听众听歌的时候都发微信了， 嗯， 太好听了，陶醉陶醉，太好听了，很有味道，所以我都不舍得打断这首歌曲啊，当然它已经渐入尾声了啊。 嗯， 行吧，您先慢慢陶醉着啊，再过些时日，看我说话都这个味道了，再过些时日，北京也将进入啊最让人陶醉的季节了。 对， 嗯，说到这个吐鲁番啊，这地儿不太适合养老吧？ 因为有朋友在征集啊，说这个我生活中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听京城帮帮团。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厚爱啊！ 哎，感觉咱们节目里啊，都是这些善良的、热心的伙伴们，你们能不能帮忙？这个把大家往一块聚一聚，咱们找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合伙养老啊。 其实特别想 想，对， 我也在给自己提前啊，但是其实这种地儿挺多的， 嗯， 但是每人有一号，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兴趣点不一样，对 这个山之的乐水是吧， 看法也不一样，有的人就觉得就是环境差不离就行，但是人很重要，嗯，有的人呢可能好静，觉得最好没人，环境特别重要， 哎， 有的人呢就好吃，说这地儿啊哎它必须得有好吃的，然后食物的这个质量得有保障，哪怕我自己耕种都没有问题， 嗯， 因为养老的方式确实有很多种啊， 对， 嗯，首先啊也是感谢您对我们的厚爱啊，说到我们这里的好心人啊善良人确实啊大部分听众都是，但是呢有一些人打着我们京城帮帮团热心听众的旗号，打着自己的这个旗号啊干一些让人觉得不太好的事儿， 对， 就比如转让求购这事儿， 嗯， 就明明啊你发图给人看的是这样东西，结果呢快递过去呢给人递的是那个东西，这忒不合适了，所以呢我们也是一再啊在我们的提示当中提示大家最好能够见面交易， 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实物，如果说实物和您想象当中的不相符，咱就拜拜了您呢，是吧，之前微信可以沟通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是咱们就近找一个地儿，或者中间找一个地儿咱们见面交易，如果不是挥手道别啊。 微信沟通的目的看照片也好看视频也好，是为了确定您自己心里面啊觉得值不值得我跑一趟去当面交易，但不能把微信的这个沟通就作为我们说整个啊这个交易的一个依据，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说像那些网店什么的淘宝什么的，它有一个第三方把这钱能暂时控制，如果发现是假的，嗯，咱还能有追回的余地，这个您这直接你说网上直接汇款也好啊，微信红包也好啊，一秒钟这钱就过去了。我们有朋友实际上他讲了这么一个经历，我们一看这真的实际上您是碰上了一个骗子，说白了 好吧，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平台啊，就是这里听的什么人都有，所以我们也是一再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自己多长个心眼儿，自己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和安全，把这个放在头一位。 是。 好几位听众说，将来有一天啊，两位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养老吧。还得等好多年我们才退休呢，别耽误了你们呀。我也想去啊，哎呀这老听说这个延迟退休啊，咋就不听说提前退休这事儿呢？这位听众说，这歌真好听，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儿待了整整25年呢， 嗯， 所以我一听到跟新疆有关的歌曲就特别兴奋，谢谢你们啊，不用客气。好，说到买鱼啊，这位听众说，其实很多超市都有卖冻成片儿的龙利鱼或巴沙鱼。 嗯， 他说您去物美、美廉美都有，我经常去。那您就近看看您家附近有没有这个超市？当然，就是它有的是冻成块儿的， 对， 有的是片儿的啊。您回头自己再好好看一下啊。好，节目时间呢接近尾声啊，我们这还有一点求购和转让的信息。这位听众呢，他呢想求购的是老人购物车， 嗯， 应该就是购物小拉车吧， 对对对，嗯， 电话是18500286918 18500286918。 这位朋友啊问说，前两天有位朋友求购书写字用的镇尺，您求着了吗？如果没求着的话您跟我联系，他这有啊，13001072409 13001072409。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家里面的窗帘，说是墨绿色的带水帘，尺寸呢是每块宽1.6米高2.6米，有3块，说买了压根就没用上，谁如果需要的话呢，尺寸也合适的话呢您给钱就拿走，反正跟我这儿闲着也是闲着啊， 嗯，